你要过得扮富豪嘅生活，你就一定有咁嘅开支。咁你搞政治咧，一定扑街。你做名嘴都冇所谓， 系 系系嘛，都可能有所谓噶。因为点解你喺个节目里边踩边个、吹捧边个、唔吹捧边个、唔踩边个，可能你当中都有利益关系喺度噶嘛。 得咯，咁样哇，咁样做得咁呢个 咁你十 P K 啦。 咁呢个就唔系郁敏踢爆，呢个郁敏柒爆啊， 唔系核突啊， 佢利益申报表。 哇、啊，即系咁嗰啲辛苦，咁嗰啲唔使申报嘅嗰啲 tips 啊。 啊咁啊，即系仲冇其他嘢添啊，大佬啊， 仲唔够啊？呢个仲唔够衰？ 唔系我啱啱好似唔知听你讲，好似咩系嘛？阿边个？你唔知最近有饭局嘅咧？你头先你又话唔讲得名嘅，仲有其他人噶系嘛？ 唔系佢，总之就系你周围借啲，即系嗰阵时候周显所讲嗰啲嘢，周围借啲人钱咧， 系、 事实嚟噶啦。 系 咁跟住你唔差还啊？ 嗯。 咁你用咩还啊？ 嗯 嗯， 你咪用政治啲嘢还咯。而家你系立法会员啊嘛。如果我借咗俾你，我都会咁啦，大佬。我觉得我最担心呢样嘢就我冇话你有，不过我最担心你呢样嘢。 嗯， 系咪？ 嗯，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我最记得噶啦，嗰次佢同阿詹培忠喺立法会里边差唔多打交咁滞嗰次，你有冇印象啊？ 系， 哦系啊，讲个人哋个中失 number 啊嘛。 一个就话咩监趸，一个系你未来监趸，系嘛？ 系啊。 跟住咧，点知阿詹培忠咧就爆咗大镬。 系， 就话呢条友就周围借人钱， 系 系啊，系嘛？跟住两分钟之后就出嚟揽头揽颈。 哦 哦， 嗱，我听讲呢条线系李鹏飞 嘅，系咩？ 系咩？ 李鹏飞亲自打俾我噶， 吓 佢话嗰阵时候啊，佢离开社民联嗰阵时候啊嘛，咪还翻钱俾社民联噶嘛，佢真系还俾你哋。 嗯， 我系啊，我唔知佢点还啦、啊、吓，四十几万咁，即系你选举嗰阵时攞啲钱嘛，你话借咁啊，咁梗系有借有还啦、啊，上紧之人咁啊，理论上好少可以咁嘅，大佬我不数嗰次咪就系佢同詹培忠喺度即系嗌交嘅时候咯，咁佢自己揾佢两个，唉、哎，算啦，两条友，跟住郁敏先死地地气，唔知话分两年定一年咁还俾人啊嘛， 嗯， 哦， 喂，你都好难还噶，你借人成百个。咁你每个月你咪差唔多要成俾成十个大佬。 喂，但系立法会议员人工 都得八万啫嘛，大佬。即系如果你真系公职人员嘅，你真系有人喐你嘅，财富与收入不相称嘅，大哥。 嗯， 加埋嗰啲咁嘅稿费，佢又唔系毛泽东，边有咁多啊？ 咁嗰啲就可以即系做马嘅，屌大佬。 咩、哦、八千到万三蚊一个月 嘅 啫， 多过李慧玲七八倍嘅人工啊，系嘛？ 嗯， 嘅时薪啊嘛，系嘛？ 嗯， 咁啊中间梗有嘢啦。系咪、 啊？ 中间梗有嘢啦，有嘢交易啦。如果唔系，你都咁得闲？ 嗯， 你喐足七八次呢一个嘅政治献捐献， 系啊， 你背后冇目的。喂，呢、這个真系难以匪夷所思。 系啊，阿龙你都写一篇文啦，系嘛、啊？即系佢而家佢系选择战场去，即系去踢爆啊嘛。 佢都唔系选择战场， 所以你踢爆人，人哋食踢爆你。 即系 喂，你辣嗰啲人系辣咩啊？系咪？喂，大家都睇到啦，路人皆见啦。你由李柱明开始辣起， 系 系啊， 系咪？跟住你辣长毛， 系啊， 逐个辣。 教会嗰啲都俾佢喐咗啲。 长毛点样帮你啊，大佬？你明明系甩手、 嗯， 又自己唔敢认， 系啊。 人哋喺狱中都写个诗俾你啊，跟住出到嚟即刻撑你场。 嗯， 喂，做朋友得一样嘢嘅标准就系、是、你出有患难嘅时候，人哋出手。 系， 嗯。 而家个问题就系你有患难嗰时候踩到人一脚。 嗯 嗯， 屌以后财妹仲帮你，大佬，仲企埋你嗰度，大佬，话你条友都唔同佢同拉布啦，屌仲同你做 friend 啊，大哥， 嗯， 好简单啫嘛， 唔系， 不如使咁复杂嘅概念啫。 我想阿长毛都好忍得，即系呢方面都即系 背后好兴噶， 吓背后好兴噶， 好兴啊，大佬你咁样，喂大佬啊，你自己本来明明唔系掟杯，本来谂住掟水嘅， 系 系啊，跟住俾人哋全城围攻嘅时候， 嗯， 得一条友嗰阵时系最有光环，啱啱坐完监出嚟。撑你场， 嗯 嗯，阿哥唔好话要多谢啦，系咪、嗯？喂，你都唔好，人哋有事嘅时候你踩一脚啊，仲系嗰啲咁嘅嘢系无厘头嘅， 系 吓， 明系背后一个嘅 plot 喺后边嘅， 嗯， 嘅阴谋喺后边嘅，你都去踩， 嗯， 阿哥你系咪人嚟噶？ 嗯。 佢谂住呢个即系 friends for benefit 噶嘛？ 哦 ，friends for benefit， 明白？ 喂，好啦，唉，即系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即系唔系啲人又话我哋私怨啊？攞成节喺度招呼佢啊，讲私怨。 唔系，我哋大家要爆下啲内幕啊！ 啱，即系呢个系嘛？即系学佢嘅话斋，即系要 up rating 系嘛？即系要喺 喂你 要 再入影子啊！ 你将人哋嗰啲私恩无限扩大，得人哋都要翻你唔得，屌你大晒！ 唔系，据我所知，原来佢即系佢屌啊老萧嗰啲咧，嗰 rating 都特别高。

如果佢即係呢件，你話賣呢、這個似乎又係左右逢源呢樣嘢，就似乎唔係啦。你咁突然，嗯、 你咁突然啊，啊你梗係好大鑊啦。 除非嗱，如果你 即係話俾你聽、啊，你唔刪，聽日你就身敗名裂啦。 嗯， 咁麻甩佬有邊兩樣嘢 啊？錢銀女人、啊， 女人咯、 啊。 咁我唔知啦，我唔識佢啦，我老實講、啊，我唔識蔡東豪啦。咁、啊、唔走唔開呢樣嘢嘅，身敗名裂。 係啊， 係咪、 啊？ 嗯、女人可能好啲， 系 系嘛？你又唔系政治人物，你又唔需要投一票，咁你女人咪女人咯，我 payboy 咪 payboy 咯，都得噶。 系啊，顶多屋企嗰个随时剪。 咁但系你冇忘记，做得 I bank， 做得上市公司呢啲嘢，大把呢咁嘅麻烦嘢啦。 啊，系。 如果你系钱嘅话，我估嘅咋，我完全冇任何 source 啊。 但系你咁突然，同埋两三个月前，人哋仲 propose 不如你写嘅，你话唔使。你自己顶咗佢，咁肯定你自己系 well off 到，根本就当湿碎数啦。 我谂冇人会估系经营问题咯。即系嗱，你当然即系你原本条数系 big even 嘅，唔使你出嘅。咁但系你 even 你每个月三百几万，喂，你蔡东豪系讲紧成千万年薪噶嘛？ 系啊， 系嘛、嗯？哇，大佬，你系即系你唔信噶嘛？你讲出嚟系，但系你 即系你话你攞呢个比例，你唔好以为咧十万蚊攞两三万，你梗系觉得多啦。 系啊。 但如果你一千万嘅时候， 嗯，攞二三百万， 攞二三百万，唔少噶啦，因为你仲有七八百万喺手噶嘛，点使啊嗰啲、啊、钱？ 同埋对 House News 呢个域名咧，你见到佢三月嗰阵时系有续约过一次噶嘛， 亦仲有、啊、你嗰阵时候 blogger 聚会嘅时候， 嗯， 啲 blogger 聚会两三礼拜前。仲周围敬酒好开心嘅噃， 系、嗯、啊，佢仲有心发达嚟搞噶，你见到 系咪啊？ 引入咁多嗰啲咩 faction 嘢入去， 嗯， 所以完全冇先兆嘅，所以呢个先系觉得奇特啊嘛。 嗯嗯，唔系，但系其实有啲人亦都觉得即系咁样系唔难去理解，因为事实上你讲系师傅系嘛，佢跟阿高振顺揾食啊，呢、這个学王嚟噶嘛，而呢个学王点解捞得咁成功，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同大陆嘅央企啊，即系你分别系保理啊，保理直情有军工背景添啦，系嘛、 嗯， 即系同埋呢个中信啦、啊，即系嗰啲系特别熟啦、啊，而且佢唔净止呢啲啦，佢喺大陆嘅人物亦都好丰富。喂，有啲人已经喺度问，喂，你高振顺，你可以容许条僆即系出边做占中十指、啊？你喂你 even 你唔去， 本来唔出奇噶。嗱、啊，我用阴谋论咁去判断咧、啊，就因为你要阿爷统战你，你更加要系更加激啊嘛。 系、嗯、啊， 即系你应该用呢个 logic 去谂嘅。 嗯， 你更加有傻啊。 嗯， 即系话其实而家你个奇特嘅地方就系蔡东豪连冇预兆有呢一个嘅财政危机嘅情况之下，亦都冇周围漏人买盘嘅情况之下，突然执。 嗯， 而有其他嘅方法你都唔去救。即系头先我计条数啫嘛， 系啊， 系咪？你30万嘅 unique visitors，、 嗯、 或者40万啦，有十分一肯 subscribe 你，每个月俾50蚊，你写得成几多钱？ 嗯， 够晒啦，哥。 嗯， 你俾埋钱啲 brokers 都得啊，写埋 系 嘛，五嚿水一篇都得啊， 嗯， 一个月2000都得啊， 嗯， 养晒成扎人啊，喺你旗下 系 系啊， 点解唔做呢样嘢？ 嗯， 咁咪梗系好大镬嘅一件事啦， 一嚟啦。 系嘛？同埋你系面皮唔够厚嘅人。 嗯， 如果我系佢咧， 点会面皮唔够？ 如果我系佢咧， 啊， 得你嚟啊！ 嗯 嗯， 你咪试我。 嗯， 你咪喐我。 但呢个关乎本业嘅问题。 嗱，我唔知佢咩，我唔知咩佢原因。 吓， 即系可能系大镬得好大镬嗰只。 嗱，我亦都有谂法啦。但嗱，两样嘢嘅啫，其实嗱，十指咧，佢啱啱谂住搞占中嘅时候咧，都系唔觉得会搞得成嘅， 即系可能咪你咪包仔就系你成个 mentality 都错捻晒， 即系呢个等于系即系阿戴耀廷佢一开初 我嗰阵时候嘅讲法好简单啫嘛，嗯、你谂唔好谂住噏占中啊，你要实占中阿爷先惊你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你要盘晒皮同佢斗癫啊嘛，屌、 嗯、 我讲咗半年啦， 系啊， 你错都唔系咁谂噶， 嗯， 喂，所以你唔系 smart ass。即系 Q 仔屌得佢啱喎呢样嘢，即系你话 Q 仔屌佢 MPF 咁肯定戆居啦，系即系话啱啱唔够两年，即系佢呢个就喺度玩 啦。 喂，老实 遣散费嗰度， 第一可以 MPF 顶噶嘛， 系啊， 呢个第一场啦，点会因为嗰个原因？即系第二个问题就系、是。 你嗰啲同事有唔同時間入職㗎、 哎。 我點可以保障所有人都夠兩年啊哥。系咪先？ 同埋佢一开初系得五个人嘅啫嘛，而事实上之后仲有啲走噶嘛。你系 你十岁数代出 嚟咯，大佬。仲有一样嘢系你主场开站之前嗰三个月已经有嗰五个人喺度做筹备工作，所以 嗰啲嘢应该系超过半年噶啦，唔系两年噶啦， 肯定超过两年噶。 所以 唔系，所以我 但呢个 point 系啱咯， 系 即系话你做得 smart ass 嘅，你谂住以为揸爷条脷，系嘛？我做死事，咁你唔系谂你礼真噶？你要付出任何代价噶嘛？你可能呢啲生人嘅所有黑材料俾人揭噶，不过我顶捻住，系嘛？喂，咁关你咩事啊？嗰啲嘢咁系嘛？我啲女人关你柒事啊？ 佢谂住靠客啊嘛，因为其实你见到唔少嗰啲写财经嘅 blogger， 佢哋都睇得出一样嘢，就系、是、香港本身呢个地位，你只要靠客，即系扮死事，咁阿爷要即刻惊啊嘛，因为你 我觉得咧有部分人，我唔敢讲所有，我唔敢话佢呢行系咁。佢 mentality 就係以为呢靠客呢下呢係 啊 係攞數啊 嗯 ,smart ass 就係咁㗎嘛 係啊 靠空㗎嘛 係啊 咁你咪驚我囉 係啊 咁咪攞着數囉 咪而且你 啊我幫你调整下咁但係點解你可能你又冇调整 喎而且你见到今时今日即係你啊即係三子啦係咪即係见完呢个 同埋呢证明三子好嘢、 啊、 嗯 三子阿爺仲到今日为止呢仲未炒到黑材料。 哦好嘢好嘢。 证明呢 佢三个本身够硬 ，OK 嘅， 唔系，未必。 个人道德上冇任何嘢俾人拆到出嚟， 定还是佢仲觉得未时候？即系佢系谂住佢系攞你身边嗰啲人十指嗰啲外围喐起先，然之后震慑你中间嘅三指，就慢慢嚟逐个逐个搣，好似大屠杀咁样样。 其实早一年 佢未必系震慑咁简单，而系在于将你嗰个羽翼啊， 系啊， 系剪啊， 系， 嗯， 话俾你听啊，我喐得你 咯， 我喐得徐少华。我喐得即系蔡 东 河系，系咪？咁你咪将你嗰个运动嗰个力量系即系收缩咯。 早一年头抽，你见到先系苹果俾人抽广告，然后中庭要俾人跟踪式报道，已经喺度 warn 紧三子噶， 仲要系好高调啲， 系啊， 摆到明俾你知道我系做紧嘢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喂，你而家喊惊冇用噶。喂，你一定要預咗㗎喎。 旺咗你半年 啦。當然即係其實你做你即係交意向書，即係諗住佔中嗰啲，你俾人去做，俾共產黨做你黑材料，你真係應該預咗。而且我覺得曹雲超係講得冇錯㗎喎。曹雲超之前講佢，喂，你如果你真係諗住抗爭，你做底喎，你真係有犧牲嘅準備喎。 啱啊， 係啊。 咁所以你嗰啲個人嗰啲咁嘅醜聞係微不足道㗎、啊。喂，如果香港人，要觉得你哋嗰十个死士又好，三子又好，你当咗大家系圣人嚟噶， 嗯 嗯， 系嘛，神父都搞细路啦，哥，系嘛，个个都系圣人，喂，点会圣人先可以教带领运动啊？系嘛，喂，你睇主场新闻，其实都系一个坏嘅现象啊，反映到香港啊， 吓 喺咁短时间里边，一个蔡东豪表面上冇乜棱角嘅人，佢可以攞三四十万 unique visitors 嘅，即系你香港人都有病啦。我睇完主场新闻，老实讲，佢啲新闻真系短小精干，有个好处啱我哋啲胃口嘛。 快啊，你 格仔品嚟噶嘛， 睇好多嘢啊， 系咪？跟住啲 bloggers， 即系有啲有名，有啲冇名啦，系咪？咁即系，但系又唔系话佢啲文章好有深度， 又唔系冇名嗰啲写得好过有名嗰啲。 喂，好简单啫嘛，你两位哥准备大军伐嘅，你会唔会睇悲惨主场新闻嘅分析啊？ 即系会睇 你哋，你哋睇咩 Washington Post 啊？你睇嗰啲咩 BBC 嗰啲 news 噶嘛？ 睇信报嗰啲咯， 咪系咯， 都有嗰啲嘅。 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好 critical 啊，即系我唔系得罪人哋啊，我而系觉得好 critical 去睇主流新闻。 嗯， 其实如果你真系用一个即系好高要求嘅时代咧。其实本身系唔入流嘅， 唔一定嘅。嗱，你好似你 Greenpeace 嗰啲咧，佢即系喺嗰度写嘢噶嘛。咁同埋即系话佢系个别专题，即系你占中当然系啦，系嘛？即系你除咗占中之外，佢东北嗰边佢起咗好大作用、啊。 诶、欸，佢就系因为呢样嘢。我头先讲紧话，如果你讲深度嘅文章啊，讲有分析性嗰啲，佢做唔到啊。我唔系话佢对成个运动冇贡献，佢运动梗系有贡献啦。由反国教开始，新界东北、HKTV。到最近嘅 张龙签名 公投，到七一，喂，佢真系风起云涌地鼓起咗，即系成个浪啊嘛！ 系嘛？但系佢唔会即系写十点嘅理由，点解你要参加七一游行噶？佢唔需要写一篇咁嘅文出嚟噶，唔需要分析香港嘅局势或者系老共嘅即系成个治港策略，佢唔需要写呢啲嘢出嚟噶。 嗯， 但系佢能够做到呢个运动嘅效果咪得咯？改改个图，好个标题。系嘛？有少少一仔嗰种，即系周海嗰模式。 啊，唔系，即系当然系，系嘛？即系佢系visually 咧，一定系即系引到你入局先嘅。 系啦， 啊， 鼓动风潮佢系做到噶、啊。 你谂下东北嗰个懒人包， 你俾当年嘅 My Radio 甚至乎 Hong Kong Reporter 有个支 咁啊，老少直情抄桥添啦，而家系。 因为点解咧？你系一个表面上形象系一个社会精英嘅人。 嗯 嗯， 系嘛？即系啲人就觉得有钱就觉得叻噶啦，系嘛？我 I Bank 嘛，做 同埋佢主场佢唔激进啊，系嘛？即系其实你会觉得好猫，即系你睇主场，你唔会俾人标榜，唔会俾人标签，就话啊你系打热血啊嗰啲有，即系好激进啊咁样样啊。 唔系呢个咪翻翻我之前个问题咯，即系第一就系你香港人，你即系有三四十万人。或者佢 Facebook 都有廿几万啦， 系 撑呢一个嘅主场新闻，咁、 嗯、 就基本上我哋嘅底蕴都系咁啊嘛， 嗯、 我哋系受呢啲人影响多嘛，我哋睇包装，我哋睇形象啊嘛、 嗯， 所以蔡东豪调翻转头更咁紧张咁解咯，喂、 嗯、 我唔可以身败名裂噶，大佬，点咪即刻你咯、 嗯， 自己 cut 晒佢咯，文又冇，又见唔到，就系得 cut 嚟 cut 去得嗰篇嘢，跟住系完全冇预兆，突然之间唔见咗， 嗯。 寒蝉效应噶，制造白色恐怖噶， 系 系嘛？但系咧，你其实咁样嘅效果咧，系最差嘅。我话俾你听， 嗯， 就大家都惊。 系啊，大佬。 所以蔡东系有责任噶。你咁样做呢个姿势咧，我唔知道你系帮紧老共啊，定系帮紧你自己。你既帮老共，都系帮紧你自己啊，大佬。屌你，即系话俾人听，我好捻大镬而家，阿 B K 咯咁样，系嘛？嗱，表面上大部分人嘅感觉，我第一眼睇都系咁啊，未深入谂嘅时候。哎，好同情佢啊！你喺度大镬啊，连主办新闻都冇。我再谂深一层，其实系帮个老共做嘢。如果再阴谋啲去谂，客观效果就系咁啦。连一个 I Bank 每年赚一千万嘅人都惊共产党，咁边捻个去抗争啊？我屌你真系，共产党唔捻惊你啊！ 我觉得呢个已经唔成功啦。如果你咁讲嘅话，因为其实你见到就系话， 共产党而家成功啊，就系你惊。 但 系啲人就有个藉口啊！屌，嗱，如果我系阿龙咁，我都话屌蔡东豪好惊啊！屌，我使乜顶啊？同你咁，咁、我唔顶噶咯噃，咁、你就骨牌咁冧噶咯，包括佢嗰死事十指都系噶，系、嘛？走一个蔡东豪，走一个徐少华， 嗯， 而家其他都低调咗好多。 即系讲真啦， 使唔使你话？ 你就系讲上次佢拉咗五百几人喺里边啊，佢咪就系捉你嗰廿几友，好似你今日都踢保啊嘛？ 系冇事啊。唔系，所以我咪一路我嘅 logic 就好简单啫嘛。你越唔惊佢， 系 嗯， 佢越累你唔好。 所以今次周永康劲啊，唔系讲紧即系你个老大老虎周永康，讲个学联嘅 周永康。 你越唔惊佢，佢越要投 啊！ 所以如果真系我唔熟蔡东豪啦，我亦都唔知佢嘅脾性系点啦。你应该话俾佢听，喂 ，from day one 你已经话俾佢听啦。喂，你唔捻知，你搞得主场，你做得占中十指，呢、這个世界边有好彩嘅？ 嗯， 阿哥， 嗯， 系嘛？你系 smart ass， 搞财经系嘛？搞财技一件事。 嗯、 你搞得呢啲嘢，其实可能都好多黑幕噶，屌大佬，系嘛？ 入边唔少啦。 咁你冇捻预噶？吓、 嗯 啊，你冇捻预面对呢个风险噶？ 你睇点样睇佢啦？即系你当你系咪当呢、這个即系 唔系我同情佢、我绝对同情佢、啊。即系面对，即系我唔知佢究竟嗰个所谓黑材料系乜嘢啊？系、嘛？女人就湿碎啦，系咪、 中环人边个唔沟女啊？ 系嘛？咪结过婚？ 我做一个少少 round up 啦。即系其实而家你即系香港所谓嘅民主运动，你走呢一步咧，其实又回应翻我哋之前一路讲嗰样嘢，就系话你而家系要应该系要步入一个即系走出领袖阴影嘅一个新运动啦嘛。即系呢个真正嘅群众运动啦嘛，系嘛？你即系你唔可以依赖，即系你自己领导你嘅领袖系一个圣人，你亦都唔会，你唔可以再仰赖一个教主。去带领呢个运动去走噶啦嘛，已经系，即系所以你见到而家你主场新闻里边，你嗰几百个 blogger 系嘛，即系而家喺呢个 page 里边， 自己文章自己 系啦， 我们个个都是蔡东豪，

就是你明知佢咁樣，大家都收到風㗎啦，蔡東豪我都收到啦，佢實收到啦，興姐嗰陣時候去城市論壇都收到啦，如果唔係點解佢話七點鐘啊？佢都收到風啦，大家唔敢講出嚟啫嘛， 係啊， 係咪？即係知道係冇希望㗎啦，或者佢想減低你嘅期望，但我覺得呢個係老共嘅面線、底線咧，我估計咧就係我上一次講嗰樣嘢，就係咧佢都俾十八學者方案。部分 即公民推薦啦， 部分 make adjustment 嚇、三鬼就一膽就提名委員會，然後再拖啲唔知乜差提名咁樣落去。 而跟住咧，佢用一個最保守嘅方法去通過嘅，就係、搞掂四兜友。 嗯 嗯， 係嘛？嗱，而家你搞得到蔡東豪，嗰四兜友用乜嘢啊？ 嗯 嚇， 係咪 包唔包括教主啊？即係教主而家完全 我唔知道老共點樣部署、啊，老共究竟撳唔撳佢掣？ 唔政改係啊？ 唔係，如果我係老共，我未必撳教主掣、啊。 系、 啊， 我要保留翻呢个人做癫狗喺度周围咬啊嘛，屌， 系， 系嘛，你好难解释噶，你咁 可以 KO 晒佢大佬，即系佢即刻冇晒影响力噶啦， 系、啊， 我即系好似即系呢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咁样， 原本佢系一个好有作用嘅人，第一，你由社民连开始咁样打柒成个泛民， 系啊， 七八成嘅泛民，本来系一个好 effective 嘅工具嚟嘅，咁点知你壮大之后再拆散去变人民力量？取替咗社民連嘅位置啦，再拆散你人民力啦，系嘛、逐个逐个嚟，所以如果你一 Q 俾佢咁样清袋咧，系好难搞嘅、当然你问我，梗系我梗系想啦，主攻期望上，不如你快快脆去露底好过啦，睇下清楚坐紧你咩底，即系底裤啦，系嘛？等香港人即系所谓嘅激进民主派嘅人认清楚紧佢嘅面目系乜嘢。但系如果我系老共，一定会揿一下掣，除非我真系好唔够票。 但其实已经好似对焦测光咁样半按快门噶咯，对住呢个人。 你谂下，我搞掂梁继昌、莫乃光、李国麟， 吓， 冯检基又好，汤家华又好，喂，大把虚位咧，使乜揿教主嗰下掣啊？系咪先？唔需要、太蠢喎！如果共产党咁做法，咁就将佢变成踢出。即係成個泛民陣營，咁仲好，唔使煩啦，大家，嚇唔使要為佢喺度內耗啦。咁呢個人咧，大家已經係即係睇清楚佢面目，係嘛、如果佢禁制投票嘅話，最好係咁啦。但我係共產黨，一定唔會咁做。 所以其實佢上次即係東北嗰嘢咧，有幾次走去廣播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虛耗咗佢自己本身嗰個權威㗎啦，已經即係有啲人係開始清醒㗎啦。即係所以我哋咪上次咪話咯，即係其實你東北嗰鑊。佢自己咁样露咗底，唔系坏事嚟噶。而事实上，佢嘅权威或者佢嘅即系战斗力，其实系喺度消减紧噶嘛。一定 佢之后嗱临补镬嘅，你见佢咧就漏夜就上一万条俾阿吴亮升噶嘛，然后再俾人 check 晒佢啊嘛。 即系当然啦，佢即系后面佢做一啲补镬。 呢个世界嘅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聪明反被聪明。黄老邪，记住我呢两句啦，讲到自己咁劲、做政治人物，记住呢两句。啊！你就可以玩多四年， 吓、 你真系，除非你俾人阿爷揸住条锥，不过都唔少噶啦，系咪？即系佢条锥俾人揸到，即系起码三分二噶啦，一嘢就碾爆埋春代噶啦。老实讲，佢已经系嘛， 都纸捻晒噶啦，咁讲法。 我哋梗系当然，梗系想阿爷揿佢掣啦，咪投咗佢咯，咪大家认清真面目咯，系嘛？披着羊皮嘅狼啊！咁咪露晒底咯，但我觉得未必会。但你话有啲人嘅讲法就係香港嘅政局系咪同即係内部权斗有关呢，呢、這个反而我觉得值得分析。 当然啦， 系啊， 系嘛， 系嘛，即系你见到即系张德江咁硬，其实有原因㗎嘛。佢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上海帮，而家即系上面发生咗咩事先。就其實就係權鬥緊啦，當然其實去到尾聲啦，係嘛？即係你見到而家係即係打虎打到去周永康嗰度，即係去到就係話違紀啦，係咪？亦都調查啦。但係其實你見到就係話，有啲人開始問啦，或者蘋果而家開始問啦，點解唔去？點解違紀唔違法咧？點解調查而唔審查咧？喂，其實佢自己本身都留一手嚟呢樣嘢咧，即係我哋禮拜二即係同阿譚即係做黨個笑談，亦都講過呢個 point 就係話，由年頭即係中共即係其實軟禁咗周永康之後，其實估計周永康佢亦都即係過咗好多料俾阿習近平，就對付佢自己本身主，即係其實

所以我在香港的问题上面我可以让少少， 嗯， 去 pacify 下啲民众， 嗯， 因为点解咧？我就算我 pacify 你啲民众，我让少少，即系我将我控制减低嘅情况之下咧，都唔会影响我大局嘛， 系啊， 都唔会影响到我权位啊嘛， 嗯， 当权者特别系独裁者最怕一样嘢系咩咧？我都未巩固完权力，我又让一样嘢俾阿龙，我又让俾 Anthony， 屌我让下，屌我个位都冇得埋啊， 开咗个先例。 系啊，我让下都冇坏啊。但如果我假设系冇估错嘅，从周永康呢件事件一公布出去，其实已经系集大权于一身嘅时候。 嗯， 咁我怕咩样？ 嗯， 等你开心下咯。 但系问题呢个亦都系以空间换取时间噶嘛？因为当日胡温佢上台之后，喂，你对香港有好多所谓嘅优惠政策，但系问题你见佢同事做紧啲乜嘢啊？发展前海啊嘛。發展海南島嘛，發展南海各個唔同嘅自貿區，其實喺度圍堵緊香港噶嘛。 嗯、 但係問題去到今時今日，習近平胡溫落台，習近平上台，香港都仍然係中國最重要嘅，或者亞太區南中國海最重要嘅金融中心，佢先至覺得冇辦法啦，一定要硬落嚟啊嘛。 嗯， 呢、這個我有懷疑咯。因为我觉得佢已经 settle 咗之后咧，佢就容易即系、就是、有回旋嘅余地。 嗯， 佢未 settle， 除非你话我听佢到今日都未 settle。但系我同周永康佢正式公布， 嗯， 佢违纪要调查， 嗯， 相规。咁当然啦，你话其实旧年年底已经爆晒出嚟噶啦， 系啊， 系嘛，即系声色犬马，哇，大佬， 上新闻嘅王呢咁嘅古仔系， 系嘛，白鸡王系嘛， 唔系佢一样嘢真系好好笑，即系佢同佢嘅仔咧。即系讲嗰啲嘢，阿周斌，即系始足啊，即系阿 郭瓜瓜咁样啊， 始足阿黄老邪同个儿子嗰啲嘢喎，屌你啫，系嘛？屌佢即系阿郁敏同埋即系阿黄仁达嗰阵时点样啊？啲人喺度屌阿郁敏，唔系啲人嗰阵时屌啊，即系呢个黄仁达嗰阵时，你记唔记得阿郁敏点讲啊？关我咩事啊？你斩鸠柒佢啊嘛？而家点样咧？而家呢个啲人即系同阿周永康讲，喂你个仔唔得喎，好捻多问题喎。你知唔知佢即时嘅反应点啊？佢有罪你咪拉佢咯，你斩鸠柒佢啊嘛！喂一娇样我呢样嘢啫。 唔系同埋周永康能够企到咁高嘅权位咧，老实讲，即系佢都系因为江系人马啫。 当然， 而家你就算啊，你爆出嚟嗰啲消息。咁唔知堅定流啦，蘋果啲、蘋果啲咧，我懷疑咧係美國 CIA 掌握翻嚟嘅。你問我，嗱佢幾鑊都係第一個爆噶嘛？ 咁你見到就係話 New York Times 嗰啲嘢永遠都好即係走得好前啫嘛，係嘛？即係佢經同一條線翻翻嚟，其實都不足為奇。 你殺老婆呢間夠 juicy 啦啩？ 係啊， 係嘛？攞個軍車去喐跳佢。 喂，你揾隻房車嘛，做下樣啫，大佬，即係完全都唔避嫌啊！真係 當交通意外算啦，係嘛？揾個即係黑社會做。 喂，即係你驚死人唔知唔係你做咁啊？我諗佢可能做俾二奶睇啦，係嘛？ 另計劃 嚇，屌真係 古仔。 真系犀利呢样嘢，我真系。 同埋我觉得唔单即系佢讲一啲有啲系夸张嘅，我觉得 系。 即系你话你走去暗杀习近平嗰啲咧，大佬 有啊， 系嘛？ 连 真系夸张噶，话佢嗰段新闻直情系宫廷政变咁噶嘛？ 咁系，如果唔系点会走嗰啲新四人帮出嚟啫？新四人帮嘅古仔就系咁样嚟嘅啫嘛。你就系、是、所以即系阿习近平先铁了心，即系要即系搞掂佢哋，而且亦都可以解释点解习近平而家要集所有大权于一身，就系、是、因为有咁嘅阴影在前啊嘛。 嗯， 喂，其实已经即系有啲人已经开始去阅读佢究竟佢而家呢种做法，譬如好似好简单就系话，佢即系搞呢、這个即系国安委咁样， 嗯， 佢要即系集权。其实系等于就系话，咦，啲人开始觉得就系喺大陆嘅权力政治开始一个范式转移，就系话，过往。即系你由六四之后造成嘅，即系嗰个权力规则就系 集体领导 嘛。而家唔系啦， 嗯， 而家就系威权，即系集一人嘅威权领导啦、 嗯。 即系直情系走向即系呢个啊李光耀模式咁样样啦。 吓，但系我一直觉得呢样嘢你抬举佢，佢翻嚟似咩咧？似乾隆嗰阵时，因为雍正临死之后，之前咧就已经分好晒饼仔噶啦、 嗯。 你乾隆如果要建立翻自己嘅权威嗰阵时，咪系咁清档咯，将以前嗰啲咩张廷玉马一齐全部清走晒佢，然后咧先至重新咁样派再派饼仔俾佢嗰啲咩少尉啊，其他唔同佢嘅亲信。先至可以攞翻个政权啊嘛，先、至真真正正拥有佢嗰个年号叫乾隆啊嘛， 系 即系你习近平其实一模一样嘅，佢集一人之大权，但系你见到佢嗰个嘅

唔係咁樣處理問題㗎嘛。你個國際形象好受打擊㗎嘛。而家你仲俾海外國際法庭去判你輸咗。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一個理由呢？你見佢之前普京其實搞緊呢個克羅地亞，唔係佢第一佢喺呢個咩索契嗰度搞到冬季奧運會啦。其實你見到佢其係意指呢個嘅格魯吉亞㗎嘛。因為格魯吉亞係自從謝阿爾德納扎落台之後咧，就已經唔再採取親俄，而係採取親西方嘅路線。咁你普京驚起上嚟，呢一個係控制黑海一個重要嘅地方，所以你普京先至派兵攞南武塞梯啦，再攞個阿茲巴哈呢一個嘅格魯吉亞沿住黑海嘅一個地盤。西方社會覺得鞭長莫及。冇辦法，所以就有你玩。大問題去到烏克蘭呢一個地方，喂，佢係佔咗黑海大部分嘅海岸線。你攞咗克里米亞呢一個地方，亦即係話俄羅斯擁有咗呢個出海口，喺地理上面係威脅到歐洲，威脅到西方世界嘅。 如望刺在杯， 係啦。 同埋你講翻歷史咧，由呢一個嘅 Nicholas 唔知 Nicholas first 開始 定 second 開始咧，其實。俄羅斯都已經是要走向呢一個歐洲嘅， 係啊， 而佢個 expansionism 咧係希望能夠咧去到海岸線噶嘛， 係啊， 蘇聯就達成咗呢個目標啦。咁但係因為由於你嗰陣時候即係解體啦， 係啊， 解體之後咧就唯有就係妥協啦，烏克蘭都算票數啦，俾你啦咁樣。咁但係普京而家嘅諗法就好簡單，我處理完國內嘅問題，我就要搞翻我嘅所謂嘅民族主義。我要搞翻我抗争主义，所以咪搞乌克兰咯。 你见到产经新闻分析普京，更重要一个原因系在于，因为俄国喺呢个欧洲嘅地盘嗰度，佢人口其实系减少紧嘅，所以佢先至急不及待系想要翻一啲可以发展嘅土地，走去重新建立巩固翻俄国个人口增长。 嗯， 同埋你而家俄国咧嘅形象咧差到咧。是好紧要。 是啊。 我唔知普京呢点样收呢个尾。 嗯。 即係你同欧盟敌对同美国敌对。 而 你諗住人哋你个算盘打得好好嘅佢。 嗯。 是啊。 就係諗住呢你奈我唔何。你欧盟奈我唔何。你美国佬而家都奈我唔何。 嗯。 嗯。 咁但个问题就係、是、你跟住係不断咪积少成多囉。逐样嘢即係报复你囉。 是啊。 是吧、啊、第一个 international image, 你点样去挽回返。 嗯。 系嘛，即系成个烂仔嘅形象咁样，系嘛？ 嗯， 唔系，同埋咧最捻大镬咧，就系、是、其实系联合国啊。喂，你俄罗斯而家系联合国嘅常任理事国嚟噶嘛，大佬啊？ 系啊， 即系你嗰个国际形象几差都好，喂，你点样去即系其实视呢个国际秩序于无物都好？喂，其实佢嗰个位置，佢呢个常任理事国嘅位置系完全系唔受动摇嘅。 嗯， 系嘛？你亦都系冇一个即系叫做系 impeachment 嘅制度嘅。 嗯， 啊，你唔可以将佢弹劾落嚟嘅话，哥。乜而且就算你有弹劾制度都好，喂，你即系大陆一定帮手噶啦， 系啊， 喂，大陆帮手嘅话，佢系可以联合其他嘅即系第三世界嘅独裁国家去同你数票噶，喂，你系奈佢唔何噶，你所谓自由世界，即系你以欧美系统嘅自由世界，佢自己本身佢所 uphold 嗰套自由民主嘅一种价值观啦。其实系即系伸张唔到嘅喺联合国呢个制度系。 如果你咁讲啊，咪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个国联咁样。 系啊， 即系你日本喺中国嗰度建立咗满洲国之后，其他国家，我唔知啊，我唔理啊，咁成立咗。 你而家根本上成个联合国佢系冇咗自己嘅权威喺度噶嘛？ 你唔好讲话日本啦，当然德国啊。入侵波兰啊，大家都奈佢唔何啦。 系哦、啊，入侵埋捷克，搞个慕尼克会议之后， 唔系完全奈佢唔何噶嘛。 系啊， 而家你咪即系俄罗斯，你搞到咧，而家系众叛亲离 啊。系啊， 系咪？ 喂，但你讲众叛亲离，有个国家其实好痛苦噶，嗰、那个叫日本， 系咩？ 你谂下，喂，即系日本第一样嘢，喂，佢其实一直好想向俄罗斯攞翻北方四岛嘅主权。但攞唔到都好，我想有个共同开发权，我叫渔权都好啊。 嗯、 但问题你日本喂传统系即系美国嘅跟班嚟噶嘛？ 系 你美国有心要制裁俄罗斯嗰阵时，日本要跟住去做噶嘛？ 嗯、 但问题如果跟住美国一齐硬落去嗰阵时，喂北方四岛或者以后俄罗斯嗰啲咁嘅石油供应冇得倾噶咯。 系 咁我点算呢咁、所以佢先至喺產經新聞嗰度特登寫篇文出嚟，就真係話：喂，你而家烏克蘭問題令日本陷入兩難啊！ 即系其实你咁讲就系话，即系你讲到系俄日，其实本身都眉来眼去啦。 系啊， 嗱，当然即系如果你系讲到俄日都眉来眼去嘅话咧，而家开始咧，即系由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喂，其实越嚟越多嗰种风就系、是，即系你喺呢，即系其实西方媒体都讲，喂，会唔会有新冷战啊？会唔会咁样出嚟啊？ 会噶，我嘅 prediction 就系觉得，即系你要搞翻去你嘅民族主义，俄罗斯嘅民族主义，同埋呢一个嘅扩张主义嘅时候，其实你系。由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俄罗斯经常都是这样的、你想想当年即是这个史太林的年代，是吧，到这个布里茨尼夫的年代，跟住你一个钟摆就是沃尔巴乔夫就哎对不住啦，我不搞啦、因为为什么我的经济完全停滞、我要搞回我的国内的问题，我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我需要结束冷战、跟住就解体。解体完之后咧就散晒，跟住咧就即系得美国一个超级霸权，系垄断咗廿年咁耐。咁而家你普京要翻转头嘅时候，咁你咪由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咯，喺个钟摆度不断喺度摆咯。对俄罗斯人嚟讲， 系咪？但系当然，即系你讲到即系 even 你话即系新冷战，其实佢会即系重现都好。喂，但一定系同以前嘅即系旧冷战系唔同啦。咪你当然你而家佢你讲俄罗斯。喂，即系其实奥巴马都冇讲错，虽然佢啲串啊，就系话喂你俄罗斯都系地区霸权啫，讲真即系，喂你 challenge 唔到我呢、這个， 你唔系世界，你唔系世界霸权。 喂，你点样？你讲到即系你真系有 cold war 都好，喂你要数你自己 partner 啊，你一定要数中国先啦、啊。喂，你同中国系咪真系合作无间先？ 中国信 系咪真系形影不离先？喂，但系事实上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就系话，喂其实唔系嘅，喂你中国佢自己本身即系视为死敌嘅日本。喂，你俄国你系同佢即系有合作，系嘛？即系但系你讲到美国，你亦都唔好睇得咁乐观。喂，即系你传统嚟讲，你会觉得日韩系你自己嘅，即系喺太平洋嘅 partner 啦， 系啊， 系嘛？喂，日本佢可以因为经济利益同俄国合作，南韩亦都可以因为经济利益同中国合作。 嗯， 所以其实呢两个咧。即系日韩呢两个国家喺美国嚟讲咧系养唔熟嘅，尤其奥巴马而家系即系系完全系冇权威可言嘅呢条友系， 成个白框眼镜咁样嘅。你讲到日韩真系， 所以用翻咧我哋孙子兵法呢一个讲法就系咧系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以前美国点解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咧？就系、是、你未出兵，啲友仔就乱咗。 系啊，但系 咁但系咧你。搞完九一一，搞反恐，又入侵呢一个嘅伊拉克，又打呢一个嘅阿富汗之后，搞到自己一穷二白。而家大家都唔信你会打佢，因为觉得你都会有好大嘅考量，就系呢个人根本冇钱。 系啊， 系咪先？ 你俾俄国佬如取如葵啫。 喂，而家人哋夹住你嘅，即系起咗你嘅底牌出嚟、你真系国力最强盛嘅时候，就系、是、克林顿年代嘅时候。 吓、 系咪？净系玩中国呢一个最优惠国待遇，都玩咗好多年。 但系你见到佢都系打嘴炮嘅啫，佢真真正正出兵嗰度，其实系南斯拉夫，而且系做最少嘅嘢。 唔系，所以美国佬系识包装嘅， 系啊， 即系佢做霸权咧，佢都懂得咧呢啲咁样嘅即系外交嘅手段咧，其实就系表面上一啲包装嚟嘅，扮、到自己系啲正义之师，系嘛，扮到咧我系俾人屈。系嘛？你恐怖襲擊我，所以我而家要反擊戰啊！咁樣之類之類嘢，係、好過俄羅斯咧咁赤裸裸啊！ 哦，唔係，其實 普京咧真係特務頭子出身，特務頭子出身，佢唔係政客出身咁簡單噶嘛？ 基辛格咪總結咗美國個外交政策咯。我唔係要俾你睇到我嘅手瓜有幾粗啊嘛，而係俾你睇到我有幾偉大啊嘛。 嗯， 咁而美國佬因為呢一個嘅21世紀初嘅幾場 係 所以搞到自己國力衰退，而大家都睇到嘅底牌就係你而家冇得不戰而屈人之兵嘅啦，你一係就出兵，你唔出兵咧，就大家都唔怕你，咁你咪死咯，係咪？而家所以俄羅斯係唔驚你噶，咪而家佢咪做呢啲咁樣嘅即係雞雞仔仔嘅嘢咯，係嘛？話唔買呢啲天然氣啊，跟住海牙法庭又影響佢，即係落呢個咁嘅判決，其實根本嗰啲邊係法律嚟嘅，啲 politics 嚟噶嘛，大佬。最後結論就係、是， 同埋阿奧巴馬咧，其實係好鵪鶉啦，你見到係係嘛？即係佢前幾日佢先至喺度講，喂，一方面佢就喺度即係強化緊對呢、這個即係加強對俄羅斯嘅制裁，另一方面咧講完之後，啊，唔係冷戰嚟噶。系嘛？即系呢个唔系新冷战嚟噶，唔使咁担心咁样样。即系呢个就俾人觉得就你唔够强硬咯。 但系其实早喺你马航客机喺乌克兰俾人击落嗰阵时候，喂，你美国一个著名学者 Jeffrey Sachs 啊，已经讲紧啦， 你見到國際咁樣嘅處理，基本上就係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戰處理奧地利皇宮被暗殺事件一模一樣，嗯、大家咪用方言解決佢咯，但係結果越講越大，帶上嚟咁解嘅啫嘛。 嗯， 但系亦都有一个危机，就系、是、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你讲完第一次就讲第二次，就系、是、英国佬嗰阵时候所谓嘅 appeasement policy。 嗯， 我唔记得中文呢个点译啦，即系 衰政政策， 吓、嗯，即系安抚咁嘅意思啦，系啦，衰政嘅意思就系、是， 嗯， 即系安抚佢有得有 Q 得佢，咁你越搞越大镬嘅时候咧，最后咧一个总爆发， 系啊， 就嚟大战啦咁样。 嗯， 咁而家今时今日你唔可以有第三次嘅大战喎，因为大家呢个系一个互相破坏嘅一个行动嚟噶嘛。 系啊， 啊今次唔使讲日后咁嘅经济复苏，你睇下全球系死咗几多人嘅啫，大佬，系嘛？即系个核弹可能系飞嚟香港噶嘛？如果你中国加入嘅话，就大佬 系啊。 所以唯一我支持本土派就呢样嘢咋？点解唔回归呢个祖国？就是、因为你喺中国喺呢个国际事务上，系嘛？即系连埋呢个苏联同埋呢个美国，大佬都唔知搞成点，一个核弹飞埋嚟呢一个香港嘅时候，咪大镬咯，系嘛？ 即系你宁愿即系其实香港即系做翻面目模糊嘅瑞士好过啦， 冇错啦， 越嚟越难做啦， 呢个好难啊，呢个好困难啊，呢个就 系 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翻嚟，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大家好，我是戴耀廷。